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哎，一路垃圾，刚刚的嘛是的，我带回葫芦苗，来来喂，全部个，全部个，乱了不多，啊，全大部分我稍微看一下的苦的呢，哎，有看点么多个，拉个矿牌的。但是么是，都都如果大部分都来上班牌的，葫芦个里头，都如果带那好多葫芦个，伊么个阿弥的丽江女的。给咱们拍拍， 大半年旅游这一招，啊，大半部里头上到拍你呗，啊，就是。 I want freedom for my people. We fight for freedom. 嗱，頭先我哋睇到嘅片咧，就相信大家睇到啦，就係啲女兵接受嘅軍事訓練啦。但係，即係以我有限嘅槍械知識咧，我就應該入邊係 AK 嚟嘅。AK 係邊只我唔敢講啊，因為費事出醜。咁但係睇到個後坐力好強喎。 係， 你有冇開過 AK 啊？ 冇，我係嗰陣時係開係 M14。 哇！咁先進嘅你，你用美國武器啊 ？M14都淘汰好多年，玩嗰時已經 AK 仲多年啦，大佬。不過未被淘汰咁解啫嘛，即係支槍實在太正啦，咁樣係咪？佢個後坐力係好鬼 好勁嘅， 好勁 嘅嚇。咁就開完一查就膊頭咧就會痛嘅，即係你唔好睇啲咩睇電影咁樣啦。攞住嗰啲半自動步槍可以即係咁樣啪啪啪咁樣，即係完全冇嗰支槍可以唔喐嘅，除非你即係嗰個係阿樂咁嘅即係咁嘅體能啦。 唔得嘅大佬都唔得嘅。喂，但係佢你見啲戲嗰啲全部唔使瞄準喎。即係咁樣。 咁其實咧就去到嗰啲咧，咁大家其實上個禮拜見到嗰段我課段片咧，咁其實喺戰場上面咧，其實都冇話瞄準嘅，即係你仲伸個頭去俾人哋睇到你咩？咁好似大家好似睇啲美國片啦，咁其實佢哋都係點樣啊？唔會將身體露出嚟嘅，佢就伸支槍揾個掩護地方，咁支槍咧舉高啪啪啪，咁就隻支槍露出嚟嘅啫。咁就即係佢剩嘅子彈多，咁100粒子彈一粒撞中你就得噶啦。 但係嗰啲係民兵嚟噶嘛，射咁多子彈出去咪浪費都好緊要。 哦，咁練習嘅時候就一回事啦。好啦，咁但係頭先嗰啲咧就係一啲年青人，佢哋去到黑音幫就加入依個係地方軍。咁咧，佢加入嘅地方軍去黑音幫咧，佢就唔係加入依個KIA 喎，佢加入個 AA 依個係若開軍啊，比較特別啲嘅。咁大家就睇到佢就係有男有女咁樣。咁其實而家嚟講咧，即係好多一啲年青人，城市年青人咧，係去到依啲地方軍嗰度咧，係加入依個軍團裡面嘅。 其實反對嗰個軍方 係啦。咁咧喺今日咧一個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啊，簡稱 SARPH 啊，咁咧就係咁我哋之前都有介紹過，就係其實咧就係話一啲當選嘅議員啊，即係國會議員咧，佢哋一個組成嘅，咁佢哋今日就宣布籌組依個叫民族團結政府 National United Government， 咁咧就係喺將會好快會成立噶啦。咁即係到時係睇依個國際承認邊一個政府啦。咁咧即刻有幾個地方軍事力量咧，馬上係承認表態支持佢哋成立嘅。咁好，咁依個嚟講咧，會對國際嘅關注會唔會加強咗咧？未知。咁但我相信咧，即係亦都唔好抱太大嘅希望。但係喺對緬甸內部嚟講， 多了一個中心、啊、一個是 權力中心， 是啦，或者一個是、大家是一個是、旗幟在這裡、嗯啊、現在大家呢各自為政，或者各地方即大家民眾 各個城鎮大家做自己的事，就沒有一個是說所謂大台。其實在某些情況下有大台的需要， 唔係呢個好重要嘅，我覺得，因為後邊你除咗講嗰個軍事實踐，你仲要講合法性咯。 嗯，係啦。 即係你一日，譬如話我哋而家，如果我喺嗰度，我唔出聲，喂，咁慢慢呢個軍事力量就形成咗，就係一個合法性喺度噶嘛。係 啦， 因為佢存咗啲耐啊嘛。而家問題就係、是，喂，大家即係唔好俾佢有呢樣嘢先。 嗯。 你有另外一個所謂權力中心，咁、嗯、國際社會大部分我相信都唔會承認嗰個軍方噶啦。咁、 嗯 啊、你承唔承認呢個就另外一回事啦。但起碼唔會俾佢有一個。即係持久的合法性喺度嘛？ 係啦，嗱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喺四月十二號，咁、嗯、咧就啊、本來咧上個禮拜就係昂山素姬咧就係要開庭啊，咁啊延到四月廿幾號啦，咁咧喺十二號去加控多條罪名，咁、嗯、但係呢啲罪名大家都知啦，即係 莫須有。 係啦，咁佢話佢咧違反自然災害管理法係乜嘢嚟嘅？原來就係話舊年八月。疫情期間去訪問依個係內比都某一即係佢哋全民民一個係代表嘅一個係住所嘅時候咧，引起人群聚集，即係對依個疫情防範疏鬆限制，即係違反咗依個限聚令咁啊之類啊。 哇！好重罪咩？ 依啲我諗咪罰款 係咯， 你就算坐監 唔使死刑啩，大佬 坐監咪。我想都是段日段月計過咋，係咪啊？一個月兩個月是不是啊？咁其實大家都睇到咧，即係話佢哋嘅罪名都其實都幾即係好簡嚟啦。咁我哋其實都熟啦，依啲罪名啦。譬如之前講佢進抽違反進抽法，話有啲係非法嘅對講機、 嗯、 啊，咁通訊法、國家機密法啊，或者煽動暴亂依啲咁指控，咁其實。在台灣來講呢就叫一種叫先射箭後畫靶，一定中的、 嗯、 你射一把箭下去，那我先畫個靶、啊、你是犯了什麼事犯了什麼事、啊啊、可能後再後即是再加多十條都不出奇的，但是這些每一條罪其實那個有幾大罪名、啊、譬如剛才他說他持有一個非法對講機罰款而已嘛，罰款多少、啊 嗯 是不是最多咪話十幾萬、二十萬嘅免擺，即係幾百蚊即係百零兩百蚊美係或者幾百蚊嘅美金咁啫啊？ 嗯， 嚇，好啦，咁喺上個禮拜咧，咁就喺十一號啦，咁就我哋睇一張相先啦，我背後呢張相。嗱，咁佢上個禮拜咧就係一個叫Fast Track in Myanmar， 就係一個叫做係用呢個燈光。做一個是抗議，就是、在晚上，大家咧都盡量將依個係所有照明嘅設備，包括手機發，包括你一啲咁嘅電筒啊，咩都好，就開曬去照上天。嗱、啊，咁一個咧，大家睇到依個衛星圖啊，就係喺衛星影落嚟，咁就係依一個緬甸，咁就燈火即係、就是、你見到啦，成個緬甸地圖喺曬度噶啦，咁都燈火通明咁樣啊，咁。當然啦，嗱喺再上啲嘅咁就係大陸嚟噶，啊雲南嚟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啦，今日四月十六號， 靜默 罷 工抗議， 係啦，哦依個係乜嘢啦？今日係潑水節嘅最後一日， 嗯， 啊一般嚟講啊，四月十三號就係開始，正式係十四號嘅，咁但一般嚟講就係十三號開始慶祝噶啦。啊，咁咧就到今日最後一日嘅，咁咧緬甸咧就快第二次嘅靜默抗議，咁上一次咧靜默抗議咧就係、是、即係釀成慘劇，就好多即係軍警又屠殺人民啦。咁今次嚟講咧第二次，咁喺依個潑水節期間咧，最初軍方咧就希望咧即係粉飾太平，就話都要搞嘅，後來發覺都唔多對路啦，都禁止去搞嘅。好啦，咁但係有啲地方咧，軍人企出馬路，啊，咁咧見到人咧就潑下水，啊，又送嘢俾人食咁樣，啊，咁咧就捉住人去夾硬嚟送，夾硬潑水，咁你行過咁敢唔俾佢潑啦？係俾嘢你食啲湯圓啊，你食咁敢唔食啊？咁樣係啦，啊，咁 咁喺今日嚟講咧，咁就係、是、大家都唔會係播依啲咁嘅，即係去過往咧傳統嘅歌曲咧，大家都播依啲咁樂曲咧，係慶祝嘅。咁譬如我太太喺 Facebook 咧，喺13號都有即係有貼喺貼依啲咁嘅歌曲。咁跟住啲朋友就話俾你聽，係我哋今年唔播依啲歌啊，就唔慶祝啦咁樣。咁佢咧就即刻刪咗個貼去。咁、喺今日咧就係、是大家都係勸大家唔出門啊咁樣啊，就唔好做任何即係唔播依啲歌啦。甚至去攞錢都唔好攞啦。咁咧就唔開市啊，大家都沉默。好咁啊！今日嘅相片咧，因為佢緬甸咧都係即係斷網啦。咁加最新嘅信息嚟講咧，我都就今日過嚟之前咧，就都未有啲即係最新嘅信息喺度啊。咁可能今晚翻去就會有噶啦。好啦，咁另外就講下啦。頭先講到喺台灣嗰邊咧，就喺4月9號，立法院就通過一個係決議咧，就係、是、話。呼籲緬甸軍方就唔好再用武力攻擊和平示威嘅民眾，咁咧就係、是希望早日恢復呢個緬甸民主嘅政治。咁另外咧就立法院要求政府咧應該加強保護緬甸嘅台灣僑胞啊，同埋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基於人道立場啦，就係、是、視乎個案放寬在台緬甸人嘅停留期限，因為喺不少嘅緬甸外勞。或者一啲緬甸嘅僑生，或者緬甸籍嘅學生，咁大家留意下緬甸嘅僑生同埋緬外籍生咧，喺台灣嚟講個身份係唔同嘅嚇。咁、可能佢哋有啲係讀書，咁佢哋居留期到啦，佢畢業啦，咁係咪要佢哋走咧？而家就係話，不如希望政府咧去放寬。等佢哋咧喺段期間咧就唔好叫佢哋走住。 咁台灣有冇嗰個政治庇護或者難民法？ 冇難民法，一路都冇難民法嘅。咁就其實就係喺立法院擺咗十幾二十年嘅啦，即係曾經有修例。咁但係嗰條條例一讀之後咧，就二讀咧就雪藏咗，擺 即係民進黨政府都自己都驚啦。即係 兩邊都其實都有啲顧慮嘅。咁、你話國民黨不想做，其實阿扁八年，馬英九八年，到而家小英都五年都嚟啦。咁、其實依條條例咧一路擺喺度，冇人係話係真正係攞出嚟。雖然耐唔中有人就提下，但係咧係冇人敢去真正係落實依條難民法。咁原因咧，估計你難民法你嗰個對象係乜嘢？你立咗難民法之後，就好似香港。好多所謂難民過咗嚟，咁實際依啲咩難民，同埋嚟香港嘅難民，都係比較富貴啲啦，即係搭飛機嚟，或者係啲喺大陸就坐船嚟啦。好啦，咁如果台灣立咗難民法，大陸嘅過嚟嘅算唔算？香港過去嘅算唔算？澳門嘅過去算唔算？或者喺附近啲東南亞國家？你應唔應付到佢哋？點樣去辨識呢啲咁嘅難民？咁當然啦，咁依個就難民法而家都有人提出，咁會唔會？我相信短期都唔會嚟噶啦。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你接受咗難民之後，其實你要俾個國籍佢噶嘛。 未必會國籍嘅，咁、個難民就係一個 居留權啦，起碼 居留權啦， 起碼佢有一個居留權喺度嘛。 係啦， 咁到期時佢唔想走，你點啊？ 咁譬如香港。香港人的政治庇護，咁其實就唔需要難民法嘅。咁因為喺呢個即係港澳條例裏面嘅第18條啦，就其實係已經係講到明係必須提供一個係即係協助俾香港人嘅。咁要協助係乜嘢咧？咁我係曾經訪問過，即係我係天天南裏面曾經訪問過當時駐港官員。咁當日咧，蔡英文、阿小英親自嚟香港開諮詢會嘅，因為咧 佢呢個好耐嘅事嚟喎，呢、這個定係 九幾年嘅。 係啊，即係 啦。咁當時咧就呢、這個條例草案嘅時候起草嘅時候咧就中大教授翁松年咧就係、是。 發覺咧點解全部閂曬對香港人閂曬後門，咁咧就要求咧就係話解釋同埋放寬。咁啊，阿邵永嚟到香港就主持呢個諮詢會，咁之間大家就要求去就係修改條例，所以就依條條例出嚟，就係話咧我哋到時1997年我哋依班即係特別依啲咁嘅即係香港難民被政治迫害嘅時候，咁點算？咁就所以有只有依一條條例出嚟嘅。好啦，咁我哋點解會有依一個係 馬英九？ 馬英九啦，咁講埋少少啦，即係頭先嗰個外交部，咁外交部就咁其實咧就都會有即係而家華航咧每個月都有兩班班機嘅，其實過往咧就係參機。好像每日都有的，現在就每個月都有兩班，就是疫情關係。好了，那另外駐外單位啦，即是叫在緬甸的仰光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啦，都有一定數量的國旗啊，就被在緬的台商掛在廠房上，就以此識別，這個是即是台灣廠商來的。就你不要見到就是似中國人，就是又就是燒啊這樣。啊！呢個唔係大陸工廠嚟嘅，就係、是、以斯識別。好啦，咁講翻馬英九呢度，原來喺4月11日咧，就係、是、馬英九出席緬甸歸僑協會2021年嘅年會。啊，咁因為喺即係可以睇到啦。咁其實喺台灣嚟講咧，雖然政府咧就好似就對呢個緬甸嘅局勢冇乜點樣係即係關發表特別嘅關注。咁因為賺唔到乜嘢選票啦，好老實就係、是。咁但係民間嚟講咧，立委其實都係一個民意代表啦，咁佢哋其實都有關注嘅。咁今次立法院牽頭嘅，即係呢個議案牽頭嘅係民進黨嘅立委嚟嘅。咁就喺呢件事情，我覺得都係即係話其實大家係各黨派咧都一致係合作通過呢個議案， 有兩黨共識。 唔止啦，咁就民進黨啊、民眾黨啊嗰啲嚇。好嗱，咁呢、這個喺呢、這個歸僑協會嘅年會上面啦，咁當然啦，亦都係講及即係話即係佢哋啊，依班在台嘅係緬甸華僑咧，咁其實佢哋都係有關注呢個問題嘅，即係緬甸嘅局勢，亦都有一請咗真人咧，就喺為緬甸祈福同埋悼念死難者嘅。好啦， 喂，咁究竟而家知唔知死咗几多人啊？ 讲就700多， 一定唔止啦！你睇咁杀法，即系点知？ 嗱，呢个唔系官，即系冇嗱，一唔会有官方嘅一个数字啦，即系都系 嗰个亦都唔系官方数字，嗰个亦都即系话一个 民间 统计数字。 系啦，咁但系咧，相信系唔知，因为佢都讲到明啦，因为仲有好多人失踪。有啲咁有部分嘅地区嚟讲咧，比较偏远嘅地区嚟讲咧，系。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的。好了，我們回來先。在我們上個星期講到就這個駐英領事館，那個大使呢就是被人鎖在外面。好了，我們上個星期就講到英國政府承不承認這一個原本的副大使就是作為這個緬甸新的駐英代表。結果原來我哋嗰晚講嗰晚咧，英國政府外相已經係表明接受呢個事實。所以大家對英國嘅期待唔好太大。即好似而家大家見到去 BNO 又點啊，即係接待，即係收留港人啊咁樣。咁但係可以睇到喺件事情睇到，英國人嘅原則喺邊度我不知道有冇咩特別的原則。 冇咁，佢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咁。 係啊， 喺 第一個添㗎，係啦， 即係承認既定事實。 係啊，真係。咁佢依邊咧，佢喺依邊咧就譴責依個緬甸，但嗰即係緬甸軍方，咁嗰邊咧就承認個代表。咁其實承認依個代表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危起喺度嘅，就係話你變相承認依個軍方政府代表咗係一個合法嘅政權。嗱，呢個好大嘅危險嚟嘅，所以工黨即係呢個在野黨啦，佢嘅影子外交 大臣， 影子外交大臣啦，就呢、這個Lisa Nandy 就講啦，喂，你必須要解釋點解接受呢個大使嘅， 啊，你要解釋點解你係學，你係咪承認等於承認依、這個依、這個軍政府？咁、另外啦，就係、這個被罷免啊，被鎖在門外嘅駐英大使啊郭澤民咧，咁佢嘅支持者咧係駐守就係、是、進入咗去佢嘅住所，保護佢。啊、甚至是在他的床头摆下一些胡椒噴霧，那是怕什么呢？就是軍政府的人一進去就 暗殺他， 拉他走，暗殺，我相信就未就不夠膽，也都未去到那麼瘋、 啊、就綁架了， 綁架他、就捉他回去，捉他走，或者不捉他走到掟他回去這個使館裡面、 這個以前、中山孫中山先試過的了，就被人粒 Q 咗入去呢个门清柱伦敦大使馆入边啦，佢写封信出嚟求救。 就佢老师咧，就系喺佢喺即系香港集医嘅时候，嗰、那个老师咧就系、是、收信咧就系、是、 营救佢， 揾英国政府都搞咗耐啊！嗱，英国政府最初系唔想理嘅， 系啊系啊，由即系由古由自古至今都系 系啦， 好鬼好鬼缩骨啊！ 系啦，嗱，咁另外一方面啦，欧盟咧就最新咧就系话咧。是加強對緬甸的、這個軍方的制裁，那就是十個跟軍方、軍事政變有關個人就實施制裁，那之前呢是對已經是對十一個緬甸的高級軍官呢是實施制裁，現在加多十個、那這十個呢那個身份呢就我未看到，那是屬於軍方呢還是一些去一些所謂白手套，一些是即是一些是幫他們洗錢的人呢，那未知、咁跟住落嚟啦，咁咧就係、是、有喺今個月依個實施咧，就應該係喺未來嘅個零禮拜就會公布噶啦。咁咧就係、是、另外就係依個係譬如之前講嘅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簡稱 MEHL。同埋呢個緬甸經濟公司 MEC 咧， 喂， 依兩個都係會實施制裁嘅。 其實香港多唔多緬甸公司？ 私人的有，如果是這個政府或者軍人、或者政府有份的，我上次講過一個那個石油公司大馬那個、原來那個是一個 joint venture 的、原來那個就是跟緬甸政府合作的一個公司，是香港的公司的、就多、就是、多謝我們的觀眾告訴我聽的， 多謝曬，即係證明我哋嗰啲觀眾都係交友廣闊，網絡都好犀利啊！ 係啦，好咁咧，咁另外就係一啲私人嘅公司都好多嘅嚇、譬如係一啲醫療器材啊，或者係其他嘅。 但我相信最主要係其實就係礦石 咯。礦石咧嗱，礦石喺通常咧香港人過去買嘅 嚇。 直接過去買，咁啊緬甸人比較少過嚟嘅，咁、最多就可能有嗰邊係一啲地下嘅錢莊啊咁樣啦，咁香港代表啊咁樣嚇，咁、就香港嘅公司即係、就是、兩地嘅貿易嚟講咧，其實就都香港不少呢啲公司嘅，咁、亦都不少有啲緬甸人喺香港係開咗呢啲公司嘅嚇，咁、我都有啲識，咁譬如係我岳家方面嘅一啲咁嘅親戚啊咁樣都有嘅嚇，咁、咁另外咧就係韓國嘅作家協會，即係即係依個雖然咧就係冇乜大嘅實際狀啦，咁起碼都叫聲援啦。咁咧韓國作家協會咧就係依兩嘅就係話宣布支持緬甸軍反對軍事政變嘅公民抗命運動嘅，咁亦都係要求韓國政府唔好承認軍政府嘅依個軍方嘅政府。咁亦都係要求咧，韓國嘅政府咧係承認民選政府嚇支持下嘅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即係頭先我哋講要籌組依個係個名字我哋睇翻下，叫民族團結政府啊 ，National United Government。咁依個韓國作家協會就係要求韓國政府就係做一樣嘢嘅。好啦。啊，咁而家再嚟講翻嚟呢個緬甸嘅國內啦。咁喺軍方就喺4月9日咧，就喺軍方傳媒啦，就係、是、宣布咧，就係有十九個即係示威人士，即係被捕人士咧， 就因為涉嫌殴打同埋殺害一軍官，就咧係判處死刑，不得上訴。嚇、咁裏面有十七人咧係缺席審訊，缺席審訊信係咪其實依十七個人已經一早已經死咗咧？唔知。咁依個咧係抗爭以嚟咧第一次有抗爭嘅民眾咧係被判死刑。咁跟住冇後繼嘅動，即係嘅信息係已經執行咗啊？定係幾時執行咧？係冇依個信息嘅。 但我可以調轉睇喎，就係可能個已經走咗，拉唔到，就判咗死。 全部影曬相噶啦。 哦， 全部影曬相。咁咧就依十九人咧有男女老幼都有嘅。咁即係喺電視畫面上面睇到咧，咁有部分即係、有部分。塊面就唔好話個身啊，塊面咧都有被殴打個嘅痕跡嘅、 即係已經拉咗噶啦。 係啦，咁有相，咁但係咧就缺席有十七個人，點解會缺席審訊？ 可能已經死咗啦， 好明顯啦，係啦，咁係咁其他人即係嗰另外嗰兩個點樣咧？冇任何信息，咁我相信都已經 空多吉少。 係啦，好啦。咁因為咧，緬甸政府咧就係需要咧係即係控制信息啦，所以我哋睇下張相啦。啊，禁止民眾使用衛星天色啦，因為喺緬甸咧地方大，好多地方係收唔到電視信號，咁佢哋咧主要都係用衛星天線嘅。嚇、咁而家依個係依、這個軍警咧，就去到一啲咁嘅工程公司啦，即係安裝依個衛星天線嘅軍工程公司去沒收天線啦。咁我哋睇下張。嗱，依個咧就係你去屋企裏嗰度安裝咗，都要拆咗佢。咁跟住啦，咁我哋講到一啲抗爭啦。咁我哋喺民間嘅街頭抗爭啦。咁喺黑倫邦，喺四月嘅時候咧，就四月八號咧，就有人去求診，係一個女醫生去求診。咁啊，個醫生咧。就是拒絕看診的、所以是三月份的三月底的時候，他四月九號就是拘捕這個醫生、就是說他是怎樣是、就是、違反這個、醫事條例樣、就是、不救助這個病人，而這個醫生就是說喂，因為他們是這個軍警的家人的、在我良心來說我係拒絕係唔俾我去醫佢哋嚇，咁同埋咧，我係私人診所嚟嘅，我 有權拒絕， 有權揀客， 有揀 係啦，係啦，咁因為醫生喺面醫生咧，可能就冇依、這個即係所以英國嘅即係律師 嗰、那個世界通例嚟嘅，逢西醫都係要有嗰個宣誓嘅 嚇，嗰、咩的士條例啦，咁即係英國律師咧的士條例就冇得拒載嘅，係啊，咁醫生我唔知面醫生有冇依個啦，好啦，嗱咁咧。我哋喺呢段期間，緬甸咧就經濟比較會即係停頓啦，咁好多人咧因為抗爭咧就係、經濟危機，咁我冇差飯點樣啦？咁咧大家咧就係、緬甸人咧就係、其實有錢人好有錢嘅，雖然你兩個月冇生意做到， 其實 係 冇問題， 都冇問題嘅。咁冇問題，咁點解？但係有啲人都冇飯食噶嘛，咁咪大家咪捐錢咯，係、幫一個幫一個。好啦，我睇下張相先。嗱，呢啲咧就係幫係捐錢，即係捐啲物資嘅。但係你見到兩邊有軍警坐咗喺度嘅喎，佢哋唔係幫手捐啊，去搶啊，佢唔准人去捐呢啲嘢。咁大家記唔記得2019年咧，其實都有啲有啲情況出現啊，即係你 物資站 係啦，佢就係沒收拉人，緬甸一模一樣。嗱，呢班佢唔俾佢捐之外，仲拉曬佢哋，咁罪名啊，求其噏噏句啦，即係罪中之事啊，大陸最興啊，呢啲咁嘅嘢嚇。好，咁咧我再睇下。咁但係雖然我係拉還拉啦，咁依然咧仲有係有好多人咧就係做呢啲善舉嘅。咁喺Michina 即係呢個黑音幫嘅 Michina 就有呢個年青人咧組成即係一個街頭嘅募捐活動嚇。咁咧就係、係需要就攞，多咗就捐。嘅活動嚇、就免費俾一啲困難家庭咧，就係、提供食物嚇同埋物資咁樣嘅嚇、好，咁我哋睇下張嚇，咁呢啲就係大家即係啲需有需要嘅人咧，就埋去揀啦。咁其實有食物有剩啊，同埋啲生活嘅物資都有嘅嚇。咁、我哋再睇下張嗱，這個、呢個咧喺 禪邦嗰邊啊，禪邦嗰邊咧，即係果敢啊，嗰就喺禪邦嘅啊。咁咧，啲人咧就係將食物咧就掛喺屋外面，有需要就去攞啦啊。咁而攞嘅人咧，都係只係會攞自己所需，唔會攞多。其實即係緬甸係非常之善良嘅。好啦，咁講到依個係即係為依個難民啊或者抗命嘅即係籌款嘅，喺泰國嘅緬甸學生就喺4月24號咧就會喺曼谷藝術文化中心咧就舉一場春季革命嘅文化音樂會，就係最主要咧就係為緬甸國內即係籌募依個抗爭嘅基金嘅。 咁佢會唔會遇到個泰國嘅政府嘅？ 而家就未有信息話阻止。 嗯。 啊，咁我相信咧，就泰國政府應該都唔會話太明目張膽，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文藝活動。 嗯。 啊，唔係話譬如喺邊境度咧，咁就係牽涉到依個邊境嘅問題咁樣。 嗯。 好啦，咁而喺軍方嚟講咧，繼續係全國大搜捕，繼續用依個方式咧，係制止依個人民咧上街抗爭嘅。咁我哋睇一睇嗱，依一度咧，你見到其實依度咧都唔係所謂前線嘅，一般嘅街頭嚟嘅啫，大家都仲係見到一啲咁嘅雙縫，咁可能大家仲喺度賣緊嘢。嗱，你見到第一個著短褲、白色背心嗰、那個，便衣嚟嘅。 哎呀， 係啦，嗱，我哋睇嗱，一班人咧就俾你哋捉住咗啦，喺度。咁我睇下一張， 見到啦，頭先見到即係又嗰啲跪地行形式嘅一種嘅姿勢啊嘛。 係啦，嗱，咁見到加啲便衣啊，嗱，男生嗰個咧係攞住長槍嘅。啊，咁佢繼續，咁其實咧，喺前線咧繼續開槍，啊，咁一啲非前線咧就用啲咁嘅逮捕行動，好啦，咁啊佢哋咧就唔止開槍咁簡單啦，我哋睇下張，喺4月13號，黑恩邦一間民房被軍警係炮彈侵襲嘅，嗱，你見到依啲係即係彈殼嘅尾部嚇，咁。佢唔係用開槍噶，咁呢啲係即係用啲。 我哋上個禮拜睇到個消息就話有一個地方用咗榴彈炮， 就依啲係榴彈炮嚟嘅， 榴彈炮嚟噶嘛？嗰個死咗死人幾廿人啊！直情一個炮已經死幾廿人。 嗱，依一度咧係落正喺我睇下張。 嗯。 嗱，一個你可以睇到一個好簡單一個好貧窮的一啲民居嚟嘅民房，一草棚嚟嘅，佢都去襲擊。嗱，依啲咁嘅榴彈炮咧。不是说隔成里外的、它的距离不会太远的、你可以看到其实那里是什么地方来的 民居咯，不 是了、里面呢因为里面有些血腥的照片屋里面的人就死了、死了几个的就、我就不放出来了、好了另外就大搜捕了我们看一张照片嗱，一個咧喺石街省，咁石街省我上個禮拜講過就好多個係即係前線嘅手足咧，係真刀真槍去做抗爭行動嘅。咁依個其中一個蒙玉雅縣嘅一個文民領袖叫莫華內嘅，咁佢咧嗱依個係去喺前線演講嘅相嚟嘅。咁我哋睇一睇一段片。頭先嗰段片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依、這個琴日依個華莫內就係揸電單車嗱，開始有個箭嘴指住嗰、那個揸電單車嗰個人，佢喺遊行嘅時候啊，電單車遊行嘅時候咧，你見到成架車撞埋嚟嗱，嗰、那個係便衣嚟嘅，撞埋之後咧係將佢拘捕咗嘅，嗱，你都睇到係幾瘋狂嘅。 咁大家都可能記得啦，就喺2019年嘅時候咧，有個的士司機就係撞，即係撞人，或者 喺後邊都後邊街啊嘛。 係啦，亦都記得咧。咁其實有啲有電單車即係交通警啦，揸住嗰個係即係電單車，即係可以講係衝向人群啦咁樣。咁依一個緬甸咧，淨係撞埋去嚇。咁好在咧，咁當時嗰、那個即係速度唔係太高啦。咁嗰下嚟講，應該就唔會太傷，但係人已經捉咗噶啦，捉咗幾個。咁另外啦，喺都係琴日嘅。咁我相信大家咧都睇新聞就睇到啦。咁我有一張相，咁有啲血腥鏡頭嘅。啊，咁咧就一個喺琴日喺雅城，一個青根子蘇勒，叫做蘇勒青根子，就有個槍劫，就一死二傷，就五個人被捕。咁呢一個死者就係呢一個28歲嘅伊斯蘭教徒，佢當時喺清真寺裏面嘅，好無辜喺裏面休息緊嘅，外面槍戰打到佢，打死咗佢。咁另外兩個人受傷咧，一個係腰部受傷，一個係手臂受傷。咁另外5個人係被捕嘅，嚇。咁呢一單嘢喺清真寺。嗱，嗰、那個係傳媒就喺清真寺附近，咁係喺當地人嚟講咧，就係、是、去清真寺裡面嘅。嗱，如果咁嘅時候喺清真寺裡面嘅時候咧，會唔會牽涉到即係話一個宗教上回教徒，即係即係伊斯蘭教徒穆斯林唔全世界穆斯林係對呢一件事情有任何嘅一個迴響咧？未知嚇。咁但係我哋睇到即係新疆維吾爾族，好似大家都咁聲，都失聲咁樣。我相信今次事件嚟講咧，我相信都係唔會有太大嘅聲音嘅。好啦，咁由於嗰、那個緬甸就禁網啦，咁大家嗰個信息嘅傳遞就係、是就已經係比較係可以講係中時時會中斷啦。咁民眾點樣宣傳啊？就恢復翻紙本嘅文宣去派發，咁去街市啊，去邊度街頭去派發。咁當然啦，亦都係要防止有俾呢個軍警去到啦。好，咁但係亦都阻止唔到呢個人民上街。我睇睇有幾張相。嗱，依一個大學生上街。好，下一張。 嚇，都好多人， 係好多人嘅。咁仲有下一張，嚇，咁呢個咧就係呢啲係老師嚟嘅，嚇。咁大家睇到啦，咁嗰邊嘅中小學生咧都係白色上衣，就係綠色嘅一個佢哋嘅嗰啲我哋叫沙窿啦。咁緬甸有佢哋嘅叫法嘅。咁老師都係咁嘅著咁嘅服飾嘅。咁去到緬甸可以見到呢啲後生嘅一定學生，即係咁嘅服飾嘅年紀大嘅就係老師。好啦。咁另外一張我哋睇下下一張圖。咁克倫邦有一個小鎮叫柏安，係一個係旅遊景點嚟嘅。咁亦都就好似我哋喺獅子山就掛喺一個直飯。 呢個英文嚟嘅睇到啊。 We want commerce。咁咧依個咧依個山嚟嘅，當地嚟嘅聖山嚟嘅。咁唔好高嘅啫。咁我睇下係下一張嗱，喺另外一個角度影呢個山，即係大概720米高啲， 呢個淨旅遊相嚟咁 啊！係啊，即係遠處嗰度啊，見到嗰個就係頭先嗰個山啦。咁佢嘅山下邊咧，咁其實係有成千個佛像喺個山咁矮。你諗下，可以諗下，獅子山高少少，獅子山咧就有成個千個佛像喺度。咁另外啦，即係喺市區度啦，咁咧就4月10日喺雅城。是一個軍方銀行的外面有炸彈爆炸，沒人受傷。去到11日都是雅城的軍方銀行，這個苗瓦迪銀行，苗瓦底銀行，苗瓦迪銀行有一個負責保安的士兵被槍殺。那個即是槍手身份未明，也沒有人被捕。好，咁或者我哋翻嚟先啊。好，咁啊再遠少少啦。喺4月9日，即係上個禮拜五，我哋節目嘅時候咧，咁因為當日嚟講咧，就信息咧就被封鎖啦。咁我哋翻到去咧，先睇到個信息喺白高你見到咧就係譯咧就係 BAGO 白高就呢個地方喺仰光上面嘅。 啊，一個白谷省嘅白谷市。咁咧，軍警展開呢個大屠殺，一日裡面淨喺呢個地方有統計嘅死咗至少82人， 嗯， 即係有統計嘅。咁有冇啲未知嘅？一定有，隨時過百人嘅，一日裡面一個市。咁最離譜嘅地方咧，軍警搶走啲屍體，跟住 要俾錢， 要俾錢 先至可以贖翻啲屍體。 有啲咁，其實我之前有講過噶啦，就係、是、喺其他地方都有嘅。咁喺白谷嗰度咧，就全據講咧就係12萬緬幣， 嗯， 啊，咁大概咧就係幾十蚊美金到啦，100蚊美金左右啦，嚇、啊，咁、啊、就即係都幾離譜噶嚇。咁、啊、嗱，跟住去喺4月10日啦，即係大家亦都開始有啲咁嘅反抗啦，咁地方勢力同埋依個國防軍嘅角力，咁啊喺北納粟就喺前方嘅一個都多華人嘅地方納粟啊，咁咧一個村落嘅警局咧就被攻擊嘅啊，咁咧估計係一個係上個禮拜我講過叫兄弟聯盟嘅，即係三個地方軍嘅一個聯盟。包括粵海軍啊、德昂軍同埋依個果敢軍，咁咧就打死咗至少10個軍警嘅，成架警局咧係燒曬佢嘅。咁4月10日啊，咁咧就緬甸嘅軍警咧，因為4月9日咧就有石街省一個即係上個禮拜講到啦，就有個地方咧就係、是。好多人出嚟係抗議示威，咁咧佢就支援嗰邊嘅軍警，咁咧點知咧支援途中，即係調派過去，俾民眾係伏擊， 嗯， 啊、用一啲咁嘅自制嘅獵槍係伏擊嘅，咁咧就至少咧係3個軍警咧係死亡，咁你好不幸啦，有一個當地民眾咧係被即係被反擊嘅時候咧係打死咗嘅，咁再翻喺4月8日。就軍方嘅國防軍啦，喺欣邦咧一個應該都係比較偏遠，即係比較偏僻地方咧，踩中2枚地雷，死咗5人死亡，8人受傷嘅，係啲國防軍嚟嘅。咁、另外啦，咁我睇下張相。嗱，依一度頭先我講過 Mijina， 咁4月11日，咁啊就嗱一打抄測地方咧，就係一個係警察部隊嚟嘅。咁咧就傳出爆炸聲同埋槍聲，咁咧但系咧我就揾唔到後繼，即系話當裡面嘅傷亡情況。嗱，大家見到啦，裡面其實都附近係都好多民居嘅嚇、即系都唔係話啲偏遠嘅地方嚟嘅，依個滅村內都唔算偏遠地方嚟嘅。好啦，咁我喺琴日睇到一張相，我睇下一張相。嗱，咁一個咧就係、是、一個KA， 即係黑鷹獨立軍。攻佔咗一個國防軍據點之後嘅相嚟嘅，咁大家見到前面攤咗啲咧，係一啲係屍體嚟嘅。 屍體嚟 嘅。啊，咁呢雖然係國防軍嘅屍體，咁但係就未有説明日期同埋呢個地點。嗱、咁咧，我亦都補充翻上面上個禮拜我俾大家睇嗰段片啦。咁原來段片咧係唔喺4月發生嘅，原來喺3月26日啊係發生嘅。咁嗰段片咧，我喺前日咧就揾到一個完整嘅片嚟嘅。哇！嗰段片精彩啦，原來佢有埋高空高清航拍噶，好清楚噶，即系你大家睇啦，好似以為打緊機咁樣噶，上面影落嚟係高清，見到下面咧一個佢即系佢哋都係用手雷彈之類啦，咁或者係啲榴彈炮，咁睇住炸彈係一點砰，跟住有啲人走過去，完全係打機嘅 feel 嚟嘅。咁喺裏面咧，亦都係打死咗係幾十個軍人嘅。 哇！其實我哋應該打死軍人嗰啲，我哋盡量播多啲好喎。 係，咁上個禮拜我都見到啲啦， 真係嚇。 好啦，咁另外啦，喺前幾日咧，另一個軍事聯盟叫做喺2011年成立嘅一個叫民族聯邦委員會 UNFC， 就商議組成聯邦軍。咁我之前咧，其實咧已經係幾個地方勢力咧，係十幾個地方勢力咧已經講啊，即係話我哋要組成聯邦軍啦。今次再多一個地方聯盟啊，咁呢個UNFC 咧有11個地方勢力嘅，咁佢哋咧就係商議咧就係組成一個聯邦軍，但係佢呢個聯邦軍咧 佢就叫 FUA 啊Federation United Army。咁但係佢哋就係、是、首要諗嘅地方就係、是、我哋依支軍隊由邊個統領？如果我哋單純係組織一隊軍隊，會唔會變咗流寇？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架構、一個組織、一個政、一個係體制去管轄佢哋？所以咧，佢哋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話，佢哋亦都希望即係有頭先我哋講依個民族聯合政府組成咗之後，佢哋會唔會加入依個政府，變成一個係聯邦軍？咁我相信咧，好大可能。咁所以嗱，我哋咧喺未來一個禮拜裏面，依、這個聯合政府，依、這個唔係叫聯合政府啊，叫聯合叫做係如果我中文精確啲嚟講，應該係團結政府先啱。啊，我哋唔好叫聯合政府啦。啊，聯合政府可能係話我唔同黨派啊，就係組成一個政府。而家個團結政府去叫做，即係依個我諗係比較譯得比較精確啲嘅。好啦。咁呢個咧就大概係最近呢個係即係緬甸嘅局勢啦嚇。咁我係喺最後尾咧，咁即係大家講開啲唔開心嘅嘢。咁我睇翻一啲好啦。呢、這、一個喺前日咧喺13號啊喺雅城咧就一個回教徒嘅聚居嘅地方咧就發生火警，咁原因不明啦。咁咧就13號。天主教徒嗱，見到喺度有天主教修女，有佛教和尚，佢哋聯合埋一齊咧，去捐贈一啲物資同埋金錢俾受一啲受影響嘅災民嘅。咁呢個咧修女係聖約翰教堂嘅，聖租教堂嘅修女，聖約室嚇。咁天主教應該係亦做聖約室係嘛？天主教譯名咧，同埋基督教譯名有陣時會有啲唔同嘅，似聖坡咁會譯做聖保祿噶咁樣啊。嗱，咁其實即係我哋見到人間有愛，咁天主教嘅修女呢度係一個佛教嘅寺廟嚟噶。你見到天主教嘅修女，其實係好多時候基督徒係堅決係抗拒入去呢個寺廟嘅。咁今次嚟講，為咗做善事，即係超越咗呢個宗教，咁咧人間有愛。咁我睇下一張啊，依、這個咧應該係發放一啲咁嘅即係一啲現金俾一啲災民咁樣。大家見到其實後面咧有啲佛像喺度嘅。咁即係我哋喺緬甸依幾十日，依或者100日嚟講咧，就嚟100日嘅啦，其實90日啦。咁其實咧，就我哋睇到好多係唔開心。今次雖然唔開心，但我見到其實緬甸人嘅善良嘅一面啊，跨越咗宗教啊，跨越咗種族。我哋見到裡面咧，其實有各個種族喺緬甸各個種族都有嘅。咁希望喺緬甸將來民選政府民主重現嘅時光，緬甸嘅各個民族咧係更加係有個美好嘅將來啦。好。 我哋就都報咗好多次啦，咁而家個局勢已經好明顯嘅，就係嗰個內戰咧可能長期化。咁但係就你睇到個緬甸人民本身咧就，佢哋好堅持喎。堅持嘅意思就話你頭先睇到，即係我最初放嗰段就係啲女仔出嚟噶嘛。我諗可能平時啲女仔都好似香港女仔咁樣啦，都係即係讀緊書啊，或者做緊做。但係就而家要上埋戰場啦，即係我諗嗰個女兵嘅比例頭先咧又比較高。呢、這個真係咪係咪講到而家其實佢哋緬甸嘅年青人咧，即係呢一鋪係佢哋唔會放棄嘅咧？ 即係緬甸喺其實由2開始咧，咁啲緬甸年青一代咧就已經係佢哋即係發出宣言啦，即係話軍方你搞錯咗一代啦，我哋一代人唔同上一代，唔同再上一代，我同就唔算係同8888民運嘅學生。都不同的，我們不會放棄的，絕不放棄的，也都不會像去即係888的學生的一樣，會退去一個軍區去山區做抗爭。我們就起翻自己的地方嚟做抗爭。 嗱，咁緬甸嗰個條件就不同，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啦，個邊境其實好寬鬆嘅嘛。 即係你雖然我哋見到就哦，泰國嗰邊係封你啊，即係引到，但係你講走私其實好挑易 啊。啊，咁同埋而家係全民抗爭，嚇咁誒，你可能你街上面任何一個人都係抗爭者， 嗯。 啊，咁當然啦，緬甸而家同香港一樣，年青就是帥，咁好多時候咧，軍警街咧就拉年青人啦，咁樣，咁你拉得幾多？有5000多萬， 嗯， 緬甸人， 緬甸人好多啊，啊，呢個係呢個同 地方，但係你拉得幾多？你緬甸嘅年青人有都2000萬計，你拉唔得曬，同埋唔止年青人。你而家係上去40、50、60歲，我哋喺見到90歲嘅婆婆、公公婆婆都出嚟聲援呢啲咁嘅抗爭者，或者甚至自己就係抗爭者。 嗯， 但係同香港絕對唔同嘅，大家唔好 再用香港，再同香港比。 係啦，唔好再 同真係唔好再即係香港同緬甸比，因為。即係差太遠啦、嗯！我哋諗緊另外啲嘢 ，OK？ 咁、但係緬甸嗰度咧，就你睇到咧、就是，我諗嗰個代價會好高今次， 嗯，因為絕對會， 因為大家睇到嘅就係、那個呢、這個軍方，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喪心病狂嘅地步啦，同埋佢走投無路噶啦、即係你見到佢而家哇，即係威勢大，你諗清楚就係佢如果佢撲街嗰日就好大鑊噶。即係我諗，全部可能即係死無葬身之地㗎啦。嗰啲 你即係高級軍官嚟講咧，我諗就即係將級嗰班咧，我諗好多要逃亡㗎啦。 要逃亡㗎，咁但係問題就係去邊度添？仲要邊個地方沙留你咧？咁樣咁 anyway 就即係呢個睇到係緬甸嘅人民咧，就即係站喺個道德高地啦。但係好不幸咧，就係而家呢個世界咧，就唔係你有道德高地咧就搞掂嘅。 嗯。 仲有你係你嘅戰略嘅位置，咁緬甸好不幸咧，就係佢處於一個地緣政治入邊咧一個不太重要嘅位置，除咗對中國之外， 其實喺戰略上面咧好重要嘅，即係你喺依個係即係喺東亞，你唔好話大陸啦，你就唔算係韓國、日本，其實都有重要性嘅，因為你喺嗰度咧係握走咗，即係你要經過去先再去馬六甲海峽。 嗯，啊、好啦，咁但係 anyway 就西方國家喺今次事件入邊咧就默不作聲啊。哇！慘到而家點樣？就係美國中央初頭都 stand by 呢個緬甸人民啦。喂，而家冇啊，忍咗刑啊。 係啦，咁你話哦，會唔會背後去做嘢啊？咁背後即係完全感覺唔到啦，可能背後得背好背啦。咁其實大家睇到依張圖啦，即係我後邊張圖。咁其實緬甸真係好靚嘅。 係啊，啊咁 anyway 就即係我哋都好堅持去做緬甸嗰個新聞咧，因為大家睇到咧就係喺主流傳媒基本上就唔報嘅。咁啱啱有消息咧，就係頭先我哋睇第一節講到嗰、那個緬甸佢哋組織嗰個團結政府咧，啱啱香港電台就報咗啦。 係啊， 啱啱報咋。 嗯。 咁但係我諗關注嘅人唔係太多啦。咁、所以我哋即係睇緊時，其實我諗普通嘅觀眾佢咧仍然專注翻嗰啲即係比較戰爭的場面啦，嗰啲就會比較吸引啲。咁 other than that， 其實大家都， 但係因為依個係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嚟嘅，依個團結政府。咁因為好似阿台長講啦，就係、是、話 合法性嘅問題 係啦，亦都係國一不可無君。 嗯， 咁我哋就係一個合法性，我哋即係話將依個同依個軍人大家去爭取依個話語權，國家嘅話語權。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個團結政府可唔可以協調到各方不同的勢力？ 我諗喺短期內一定可以，即係大家而家其實一個係共同利益嚟嘅嚇。咁、譬如 即係推冧咗呢個軍方先，再傾大家之間嘅矛盾啦。 係啦、因為民人政府始終係有計傾，容易傾計啲。咁因為佢哋都感覺到喺過往即係上一任嘅民政府嚟講咧，咁係對呢、這個。少數民族嚟講咧，係比較友善，甚至係軍方嚟講咧，喺依段期間嚟講咧，亦都係對依個少數民族嚟講咧，係嘅嗰個係迫害咧，係放輕咗。 因為佢冇咁嘅資源去再搞其他人啊嘛，同埋嗰啲有槍嘅大佬， 有錢嘅。嗱點解？譬如點解一啲地方軍同佢係反台咧？咁、譬如黑陰軍啊、黑陰啊咁樣，因為好似係講玉石生意、寶石、礦石。好大筆生意，你每年係講緊$800億，100億啊！各位觀眾嗱，因為上有人質疑過我$800億，有$100億，上次有講係幾多？係講緊六七百個八，佢就話：哎，點邊度$100億咁多啊？嗱，今次個八咧係$100個八，每年緬甸嘅淨係玉石生意係段$800億，主要嘅來源就係黑陰幫。咁但係黑陰幫地方 唔好話依個即係黑陰軍，連地方政府都冇乜收得益嘅，全部俾軍方。軍方啊，唔係政府啊，軍方同政府兩回事，嘅得益係軍方攞曬咁滯嘅，咁地方係冇得益嘅，咁所以即係地方軍點解咁唔妥嘅軍方？因為你剷平我的地方，令到我嘅自然環境生態全部毀滅曬，而我完全係冇得益。 唔係咁，如果你咁唔係咁，你啲點解要做軍人嘅？咁鬼辛苦嘛，即係一定有理由嘅呢個世界，所有嘅即係我哋做生意一句 follow the money 啊嘛。咁你而家就係分赃不均，大家係咪？咁梗係唔妥你啦。咁但係你軍方如果唔攞錢，咁你又點餵得飽啦士兵咧？係咪？咁所以簡單行落去咧，都係一個基本問題，就係緬甸嗰個經濟狀況點樣啦。咁我諗就留翻我哋下兩 次，因為呢個經濟狀況咧都有啲出咗新嘅問題。咁但係咧就暫時嚟講咧，就唔係話暫時唔覺得係太過 係啦決定性啊。 係啦，咁但係因為今日咧應該係琴日咧緬甸嘅農業銀行咧就已經出咗通告追債啊。 嗯 啊，即係啲農民借咗錢，舊年借咗錢去做呢個 耕種，耕種即係買種子 係啦。咁又應該到期要還嘅啦， 梗係唔還啦。而家 琴日還到啊，一半都唔夠， 梗係唔還啦。好嗱，咁啊，多謝曬張生啊。咁嗱，我哋留翻下邊一節咧，最精彩嘅啦，因為大家不必須要諗呢個問題啊。而家 係啊， 所以千祈唔好走開。 好。